在維權過程中經常被人打他仍然心平氣和呼籲依法辦理有些和平佔中的精神他主張理性推動中國民主法治昨天這位內地新公民運動的法理者溫和派維權律師許志永被當局以最終 擾亂公安場所秩序罪判囚4年所以中國大陸我們這個偉大祖國強國講的依法治港習近平國家領導人的中國夢經過這個判決之後人家就說這是皇帝的新衣 看其他報章先待會再說其他主要報章是《東方日報》的頭條說一家人即是爸爸、媽媽帶著五歲小哥去花園街專門做民雀爬手家族老爸就 挡住个细路，细路就喐手，老豆就挡住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挡 做了三个测试， 有三款gel甲照灯， 如果经常用就会有皮肤癌。 什么叫gel甲照灯呢？ 没做过不知道你不知道，即是好像胶头那样，纸甲，即是擦纸甲，见过人做过。三款胶甲的紫外光灯 就叫UV灯， 但是很多都不合安全规格，照得多会生癌症。 不过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在指甲生癌症。 另外还有这个信报的头条和经济，这些经济的报纸都是关心，因为美国的星期五收市大跌， 外围亦都是跌市的， 预料今天香港开市 都是大跌的，这么说，星岛日报都是用这个做头条。文汇，就袁国强说政改的争拗点呢，政府将会提一些观点出来给大家探讨一下，不过都是那句的了，提名委员会的权力不可或缺，国家应该收窄分歧，分歧意思就是说你要接受筛选，这么解的。 另外就南华早报的头条是什么？许志永的都是。 不是，南华早报的头条就是讲病人权益，这边左边那边才是说私家医院，除了许志永之外，就说私家医院需要更加透明向病人披露 每一个疗程的价目表，就不要打死狗讲价。另外当然讲许志永，你对的。另外还有一些免费的报纸的头条， AM730 虚拟企业转攻实业，科网股咸鱼翻身，都是讲最近科网股受到追捧。 自从2002年 科网股的泡沫爆破之后，经过12年，现在又有一个科网股的泡沫可能出现了。还有什么头条日报，海关税晚就反A货，年年都做大龙凤了，走去这个花墟维园，就说中学老师 就买假名牌就被落网，在花墟肯定就很多 冇排貨啦，咁啊海關咧就年年喺嗰度咧手到拿來啊，都唔使做嘢嘅，就咁行到行個圈咁啊，又搞掂噶啦。個情報仲未執笠，就講蘭花跌價30%啊，因為內地打貪啊，所以咧啲花咧就流咗落嚟香港啦。本來啲好嘢就去曬大陸嘅，咁而家大陸咧打貪之後咧 冇錢買。 不是没钱买，是不敢买 的。哦，不敢使 钱。大把钱，怎么会没钱啊？大陆的官怎么会没钱啊？你真 的。 啊，你休，你休下自己没饭开那个。 是。 成报网络民调，内地人眼中港人守法有礼，不过呢就认为我们香港人短视和势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为什么说香港人短视和势利呢？ 我们精于计算嘛，当然是说短期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即内地人觉得我们是不是，而且所有事情都是向钱看。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说香港市民对内地市民的形象认知呢就偏颇，有 31.8% 和 10.8% 的香港市民对内地市民印象是比较差同埋非常差啊！不过咧啊，随住近两年咧啊，即系香港同呢个内地咧不断有摩擦咧，两队市民啊，对彼此间嘅形象认知咧，亦都系你睇衰我，我睇衰你嘅， 即系互踩。 好明显嘅碰撞事件对两地市民互相认知有负面嘅影响，而啲负面嘅影响咧。又反过来呢助长了碰撞事件的发生。今次调查负责人呢暨南大学的这个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就说呢，对内地市民形象非常差的香港市民里面呢有 32.6% 的人呢就参与过这些冲突的行为。形象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市民的行为决策。近年来港人去内地工作生活，或者内地人对香港工作生活的机会都越来越多了。市民之间的人际接触增加了，有助改善大家的睇法。老实说，香港地方那么小，你如果这么多人走来香港呢，始终呢就一定有摩擦的了，没得避免的了。你看现在 地铁那种挤迫法，大家知道的了。为什么地铁经常坏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负荷过重。它的设计呢不是用那些地铁的车厢，不是容纳那么多乘客的。所以除了挤迫之外呢，大家可以预期呢越多人搭地铁呢，坏车的机会呢就越多的。我冇咩新闻噶咯，都系讲股市、政改啊，咁啊， 许志 永，咁明报嘅头条都系许志永啦，维权学者许志永囚四年，争取公民平权，被指煽动群众啊，咁呢啲就系今日大部分报章嘅头条啦。咁啊，睇下社评啦，同君行。主要报章社评明报有说，港澳研究实事求是，误判港情，各方皆输。大家都说过了，内地都有人说了，香港这本书呢就大陆人其实不识读的了，你研究什么鬼东西都没用的了，你如果有偏颇的话。另外苹果日报呢就不用说的了，当然是许志永作为他们的评论，今天的社论就是将良心送上被告席的荒谬角度，即是说中国大陆将一个良心犯，所谓许志永送入监就是荒谬的。明报用这个做社评，只许官方肃贪，不拒民间反腐。为什么这么说呢？许志永呢其实他就主催呢啲官员呢交代家产嘅啫。咁你话要啲官员交代家产，即係打开个秘股俾你睇，咁梗係千古罪人啦，坐四年坐少啲，分分钟出唔到嚟。都 东方太阳他们都是那个社论一样的针对香港电台挥霍60亿起一个香港电台广播大楼还贵过政府总部加上立法会这件事就离谱了商报政改咨询开局有章有法有力 這些就拆蟹的不用說了幫林鄭月娥做勢申報就賣貨倉缺損害香港形象我覺得有什麼大驚小怪你走去紐約隨街都賣冒牌的在街那些小販有什麼出奇即是那些自由身上他更厲害不是的賣假手袋假錶直接在名牌店門口賣 你去Fifth Avenue逛一下 大驚小怪假貨全世界都有 怎會影響到香港形象呢 有什麼影響那麼大我真的看不到 文匯報說什麼 反對派勾結台獨禍港普首衰首底線我們勾結台獨即是說這個反對派即是泛民另外還有一個社論的就是保障外傭權益 香港助人自助文匯報的這是文匯報你講的是大公都是文匯報的一個是政治一個是民生還有什麼社評我們值得關注的呢其他一些是經濟星島日報說中美收緊銀根新興市場多難還有呢南華早報亦都是 講關於這個法治的問題都是跟許志永有關都是講許志永不是啊哥哥仔你猜而已因為未看到下面你看就不要猜東西這裡不是叫短股電台要這個叫花生台這個叫D100大哥真是環球視像廣播的全球環最多人聽的電台最多人聽的電台你真是亂說不通 其實這個社評不是說這件事的他就是說法治的精神的即是說法治根據南華早報最近走了去淺水灣淺水灣做了什麼呢 就看看這個執行法紀的情況整個淺水灣擺滿了自由行旅行社的巴士整個沙灘都是人頭湧湧究竟其實想說什麼你可不可以看清楚解釋給我們好沒問題 我想我們在說執法的問題還有什麼呢差不多時間了不用說了來回來好啊待會回來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我是努力工作這個不是一個罪不是跟貪婪 有關不是跟我個人誠信有關組黨去參選議政和參政都是大勢所趨因為從過去來講立法局的時代我們有多位議員下去在這個議會方面的工作覺得是比現時順暢得多魚龍界的代表更多過法律界究竟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我們市民的意見呢某程度上是相當明顯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陶君衡早晨接近8點08分的時間 大家收聽的是D100《風波裡的茶杯》 正在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視像和話音廣播 在直播室裏面有鄭兼涵和陶君衡 有些事情一定要說的剛剛大家都聽到了有女生 為何法律界的代表少於漁農界的代表或漁農界的代表為何會多於法律界的代表呢是不是等於代表了民意呢林鄭月娥的回應就說某程度上是漁農界代表的民意比法律界重要大家想想林鄭月娥這樣說也有道理 他有少少的說法再補充提委會人多就不等於有代表性我想問你為何我認為他說得對漁農界代表性比法律界大我不明白他說什麼為何會是漁農界代表了多少香港漁農的選民呢在海域裏面魚多於香港人多 當然是魚都包含魚鹿街代表魚水魚林鄭月娥說得出就說的如果人多就不代表有代表性的話你做這個諮詢做什麼根本完全都不需要做諮詢你都連最簡單最普通的民主概念都不明白的 為何可以在提委會裏面不是用代表性如果你說均衡參與而決定人數代表人數他不是一票一等值你不要說有5萬人我們就選5個代表那就是浪費時間不如說人多蝦人少所謂人多蝦人少是大陸呢 偉大的祖國有14億人香港只有7、8萬人他們那些是左仔他們那些是左狗他們那些是奴才暗春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志而中央就代表了全國14億人口所以他們說找誰做代表就找誰做代表香港人只有7、8萬人不如這樣告訴林鄭月娥很簡單就用14億來做基數 誰拿著那14億票整個選舉委員會全部都是陰點就行了說完了浪費時間不用說內地人都有投票不是代表了哪有投票中央政府代表了他有投票說代表他而已說簡直是槍桿子出政權你一下就拘捕你好像這個維權分子 許志永我看你是不是說是我就罵你許志永要求什麼很簡單你是一個維權律師他要求一個陽光政策你去貪官污吏麻煩你申報財產啊 但共產黨也是要這樣做習近平也是這樣做所以為何今天有些評論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怎行我說就行你說就不行我喜歡告訴你我有多少錢就行但你不可以要我公開你又不可以去查我 更加不可以去BVI 查我的公司就說完了 BVI就不是他查的許志永 他玩市民,除了中央政府之外 我喜歡說多少東西給你聽就多少東西給你聽 但在BVI那裡我一定不會告訴你 最多錢在那裡 周庸就厲害了 周庸就厲害了懂得走位不是叫厲害過我,懂得時務 這就由大家判斷所謂識時務有個研討會他跟梁愛詩一起出席的在這個星期六是一個什麼研討會呢是這個香港南區國界聯會香港出聲發起人周庸昨天出席了星期六出席了一個政改座談會是由民建聯南區支部 和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所舉辦的政改座談會香港的下一站主講嘉賓有梁愛詩、李慧瓊和周庸 三個 幫港出聲的發起人 出席了座談會，他就說佔領中環只會令香港陷入暴亂，出現太過暴亂的情況，市民亦都將會失去了普選特首的機會。不過就被浸會大學幾個學生就站好了。都不是， 周庸答得OK的。你說OK的？ 即是起碼歪理裏面他起碼可以答到，只有你一個知音人。認為香港暴亂可能較少，又問如果在篩選之下特首候選人選不下手應該怎麼好呢，其實很過癮的，你看看他這一句就答得好。他這一句就答得好。歪理，香港作為有個浸大女學生跟周庸、梁愛詩 一答一問，其中就選了一些金句出來的經典。我問香港作為一個有高教育和強調和平的地方，就算是佔中都不會發生你所說的動亂，為什麼你會覺得香港人一定會亂呢？周庸怎麼說呢？他經歷過六七年八幾年的暴亂顛起上來呢， 我想知道，陶哥，六七年有暴動，百多年有什麼暴亂？的士司機，八十年代那些叫暴亂，那些有一晚扔車、搞一些外國人，那些叫暴亂。八幾年的時候的士司機，八二八三，哪有暴亂？一晚那麼多，他顛起上來有得管嗎？你還有些赤子之心，即是說學生 即是你這個人，你的天真，沒錯，相信人性的良好，當然是周庸怎會相信人性的良好，周庸的心是黑心，他根本完全沒有人性，他就見到有些有人性的女學生，他當然覺得這班人這麼幼稚，覺得世界是不會亂的，我們這些人腦是精鬼腦，所以我要站出來告訴大家。<笑> 危險性在這裏，你如果說周庸你就應該找許志永出來，麻煩你申報利益，你搞這個幫港出聲撈了多少游泳，你講完你才再講你的慰論，起碼知道你有沒有利益衝突。然後最離譜的那個還有一件事，他講六七年暴動是左仔搞的，就是梁愛詩有份。<笑> 李慧琼未出世但他所支持的政黨，他的大佬曾鈺成、梁兄弟都有份搞，曾德成還被人拘捕了，所以你說怎麼可以跟佔中和六七年那個暴動相提並論的呢？他都不敢說暴動，他說暴亂。 為什麼不說六七年左仔隨街擺炸彈扔菠蘿？好了，接著還有一個非常離譜的問題，有女學生就說，你說有幾個人給香港人選就是普選，不一定要我們喜歡那個人去做特首，如果最後出來選就只有三個，唐英年、梁振英和曾蔭權。你老友，如果我三個都不想選<笑> 沒有辦法，三個都不想選這樣怎麼辦呢？他這個答得好，你覺得答得好是白癡的，我最流行的，如果你覺得三個都不好，三個都沒有選，其實很簡單，不是一定有三個人在你面前，一定要嫁一個的，你可以選擇不嫁的，所以沒問題。現在已經說到盲婚啞嫁，即是說當年你老爸你老母 安排你迫住了，你快點嫁了，嫁了無期，不要涉做了，選了三個，一個叫陶君衡，一個叫長毛，一個叫黃毓民，你隨便選一個，那就選陶君衡，三個都不選，好了不選怎麼辦，那就沒有嫁了，沒有第四個的嗎？嫁人有個選擇權，有自由戀愛的嘛。 現在這個周庸就是告訴你，你不喜歡就死了他，他是比喻不倫的，他的事情經常都是不知所謂的，這個六七暴動就是這樣類比，他本身是賤人，他其實就揀老公就是這樣，共產黨什麼叫崩口人忌崩口碗，你不要再提六七暴動了，周庸麻煩你了，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泰國，講一下韓國， 說說台灣好過他每次都說過我去過跟他辯論佔中永遠那六七年暴動你有沒有問他為什麼會有六七年暴動他只是描述過程你問他你知不知為什麼有六七年暴動他當然知道哪些人發起你要問他他會回答你問他哪些人發起的 他想告訴你他當時是在做記者知道過程一發不可收拾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是抗英反應抗暴怎樣都不應該把他拉下去所以你說這些是用人不當政治不正確<笑> 接著有學生問梁愛詩如果法例本身有不合理的行制即使按法例而行選舉亦不會公平那為什麼香港人可以選舉真正想選擇的人為什麼這麼肯定佔中一定不可以和平進行呢其實學生很簡單如果那個法例是惡法的話 即使按法例去執行選了出來都不會是公平的為什麼我們作為香港人不可以有真真正正的選擇權呢還有為什麼你肯定佔中一定是不和平進行呢梁愛詩就說必須有規則才可以有選舉國際公約都是說不可以不合理限制有限制是正常的 即是不可以有不合理的他說得很聽的大條道理你所謂的限制不是說你限制別人的選擇權限制是按法律去進行一個公平的選舉譬如選民的登記投票的過程要公平公正這些就叫規矩 就不是說你限住誰要選誰不選這些就是騙細路有一些限制就是正常的包括坐完監或者你選特首基本法寫得很清楚你一定要過40歲你一定要在香港居住超過20年長期居住你一定要在香港的永久居民你不可以擁有外國的國籍或者居留權這些就叫限制 但不是說我不讓你選擇你合乎這些資格你要選我都不讓你選所以這個研討會也不用說了是民建聯搞的如果不是民建聯搞你猜周庸夠膽去嗎你試試我們搞個研討會看看夠不夠膽不是他 周圍去出席的周圍撐場的我們開過你問他來不來中大的學生請他上次他都肯去 不過他就不肯說先就一定要說後就怕你可能聽完之後駁他那當然說完之後不可以被人駁他的但如果他說先就有虧了另外梁振英又很厲害了香港電視的主席王維基就著政府對免費電視牌照決定就提出了JR司法覆核 而這個申請亦獲得高等法院的批准即是獲得許可梁振英和行會早前表示的確收了傳票法庭的傳票梁振英昨天被記者問到會不會出庭梁振英是最厲害的又是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說根據過去一直以來的做法 根據機制來處理有關司法覆核的申請這是廢話來的即是什麼意思呢不過他同時表明過去一直以來都沒有行政長官總督或者行政局或者行政會議的成員出庭作證喂過去沒有個叫梁振英的嘛沒有個契弟收到做特首會收到這個傳票的嘛你說什麼呢就是騙人跟著過去 過去沒有未必代表未來沒有過去沒有總督或者特首坐過監那梁振英就不用坐監殺人你可以立即殺了人的梁振英就出來說過去一直都沒有特首又沒有總督被刑事法庭審訊過我為什麼要出庭你什麼都可以的梁振英就星期六就去了福建廈門的 去到福建更好笑， 他說福建的人口跟香港一樣， 差不多， 他說福建是廈門，可能是廈門，他說下去但好事嘛，你這麼多地要多少有多少，香港就沒有了，去非洲啦，林鄭英，非洲更多地啊，接著記者就問他了，你為什麼不出席渣打馬拉松啊，有什麼要做啊，到時他就說這個問題答過了，不答了，那你是不是叫銀行抽廣告啊， 絕無此事，怎樣澄清一些我未做過的事呢？這麼簡單，怎麼澄清都沒做過就沒做過，怎麼澄清，我是沒做過，不過我叫誰去做而已，那就說完了。喂，這傢伙你真是看見他，聽見他講話你就頭痛了。不頭痛啊，你拆解了，你剛才。我不如聽一下浸會大學那三個女生 怎樣跟這個周庸對話？今日的泰國是不是明日的香港？人是從政局，是從香港人有沒有槍的自由？我們怎樣可以做到暴亂出來呢？顛起上來，有一碗，這是唯一一樣可以判到罪。警方、軍隊，不是只是特別叫做公民提名這些懷疑憲方法 你混淆視聽，我有個問題，第一個，我有問到一個，我有個問題，我希望可以有個人，不斷地問到我究竟出了幾百天呢？一個女仔告訴我，她最想在三個男人裡面選她老公，一個是林峰，一個是黎明，一個是劉德華，那就正了，那但是 其實你想選第四個人，因為提名的過程公平的話，就算他說我聲稱給了普選的權利，其實都不是真的給了普選你。那些什麼吃了一個盤菜之後就過來了，剛剛有一個發言者就說什麼佔中不好，但其實是完全不知佔中是什麼。整件事都是蛇齋餅種的一個活動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 出席那班人，吃了盤菜先，吃完盤菜就去聽座談會，根本就不知道你們那班人說什麼，所以周庸就說了廢話，什麼黎明、劉德華、林峰，喂周庸，你怎可以監人賴後，即是說我給你選什麼你就要在那裡面去選， 沒有第四個選擇了，我是給三樣東西，你不喜歡就死了它，即是將來你監的人，有些人放在你面前，要不你就吃飛箱，要不你就吃生蟹，要不你就吃忽德，三樣都不吃，我不要吃了，死了它。他也是偷換概念的，周庸。 因為在確實你外國選舉裏面有兩三個主要的競選的人物，有兩三個主要的候選人，你不喜歡那幾個你就不要選，其實是對的。但問題是人家為什麼會得兩三個去選呢？就是因為沒有人去選，就不是說有大把人有得選，現在說那個女生去門口有大把人排長龍想去，選就沒得選，想去娶她做老婆。 但這班人這個女就喜歡的，全部都以前在選婦馬，他喜歡的那些你就不要選，我現在給三個你，你一是要一是不要，你就做師姑，講完了，沒有，你喜歡那些我不給你走進門口，有兩條隊在這裡，你現在皇帝招親，招這個驸馬， 很多人應徵排在門口，這些不對的，我幫你選了，你是選這三個做公主，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嫁，你可以不嫁的，沒有人叫你嫁的。 不知所謂的周庸，那要想著蛇齋餅種，想著那些婆、叔、嬸不會問問題，所以沒什麼準備，就隨便舉一些例子來頂住當先。怎樣？這個梁美芬又是亂說話，自己做個記者。 他是不是真的做過記者？他星期六出席一個基督徒研討會上被教友質問，為什麼上個星期三立法會響衛新聞自由動議裡面投棄權票。他就跟記者說自己檢討一下，當時他叫記者檢討一下為什麼我投棄權。他就說不滿意有記者偷聽前政務司司長 許仕仁祈禱之後大做新聞，梁美芬原來曾經在1989年回來香港之後在英文府報做過記者，她曾經採訪過六四的事件之後才轉投法律界，但上個星期尾就沒有力撐自己曾經任職的新聞界。昨天的星期六年討會呢 有過百個教友參加，除了有西環契女之稱的梁美芬、朱耀明牧師都是港姐。在中央全力打壓和平佔中運動的時候，有教友跟記者說梁美芬出席期間，亦都響應了中央的號召，不停抹黑佔中。 最重要的是提及到1989年六四事件， 你恐嚇教友， 批評有人誤判形勢，好心做壞事，即是說很簡單的梁美芬就說如果你佔中會出坦克車，是魚龍界的代表還多於法律界，究竟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我們市民的意見呢？某程度上是相當明顯的。組黨去參選議政和參政都是大勢所趨， 因為從過去來說，立法局的時代我們有多位議員下去在這個議會方面的工作，覺得是比現時順暢得多。我是努力工作，這個不是一個罪，不是跟貪婪有關，不是跟我個人誠信有關。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陶君衡。早晨，8時38分，就是講梁美芬自己曾經做過記者，六四的時候又去過北京採訪關於這個六四的學生的民主行動。 民主運動，他就說佔中就可以好像六四的結果。我真的不明共產黨用的人，為什麼這麼聰明，一個叫周庸，不停說六七暴動，一個叫梁美芬不停說六四。 這些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一種傷痕，兩件事都有關的。六七暴動就對 土共來說就是一個傷痕，一個他們不想說的回憶。六四都是，六四在大陸來說大家都不敢說的了，禁忌，一個禁忌，你不停在說，即是說如果你佔中結局就好像六四那樣，六四結果是甚麼？梁美芬知不知道？開槍鎮壓，知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就不明白共產黨用這些人，錢多但就找廢柴， 政治不正確，經常就開口及著你，不是他想危言聳聽，即是嚇你，即是為達目標，為達目的就不擇手段了。所以你未曾見過有些人這樣說話，反而林鄭月娥，她說的話都像模像樣，即是她騙到你。例如有個正話大家聽到的，就是珠海學院一個新聞系學生質疑， 或者現在選委會漁農界的席位教法律界為多，又能不能代表市民呢？又要求林鄭月娥對公民提名清楚表態。林鄭回應的時候就說不同政見的人其實對漁農界的態度相當明顯的， 而農界和金融界所佔的GDP 在選委人數上反映不了，所以才希望增加提委會的人數，沖淡漁農界。如果要沖淡他，很難搞，我想起碼要找1萬人 找1萬個提名委員會的人才可以沖淡現在漁農界的代表性。 另外一件事是乘機踩梁振英的，因為漁農界就是梁振英最大的支持者，票倉在那裡，全票提名給他，所以梁振英一上場立刻撥5億給這些所謂漁農界的人去分。所以這個問題，林鄭月娥，不過他講的話又是 這個少女藏刀，他講話的技巧肯定就比梁振英厲害，亦都沒那麼黑人憎，不過一天比一天更加黑人憎，但剛才他沒有說謊，他沒有說謊，他說是的，但是他又被一個中學生，有個中學生，這個學友社的代表，現在讀中學的叫關家良， 他就用跟他講歷史，說當時推行君主立憲改革，成立內閣，當然是好事，但當時大多數的成員，即是內閣成員，在晚清的時候都是皇親國戚，或者是滿族的成員，而且皇帝對內閣有絕對的委任權，這個呢 就等於今時今日香港特區了，所以這個中學生就說，如果將這一套政改套進去這段晚清歷史裏面，中央就好像皇帝一樣，歷史又會重演， 即是會落台， 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林鄭月娥就說讚這個同學仔，他讀歷史讀得很好，不過他看不到<笑> 有關的比喻和政改有什麼關係？這樣也沒有關係，即是告訴你這些內閣成員是陰點的，即是告訴你這個特首是陰點的，任人唯親。林鄭月娥就說中央真心誠意希望落實 2017年普選特首， 就強調說沒有假普選的。 這個不是假的。 所以同學會後就說林太、林鄭月娥就沒有回應他的問題，因為在哄你，就好像在哄小孩，中央是要想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所以大家大局為重，永遠都是大局為重的，就麻煩你，中央給什麼你就要什麼，跟 白頭佬周庸說的一樣，他給三個你選，很多個沒得選，如果硬硬塞個陶君衡給你，那怎麼辦呢？起碼我都給多兩個你選一下，對不對？現在的理論就是這樣，即是好過沒有，好過沒有，好過沒得選，不是好過沒有，一定有的，他監你嫁的了，現在就，如果用回周庸的譬如，就是他監你去嫁的了。 還有可以不嫁的，他的選擇就是不投都可以三個，他的意思就是監你嫁的意思，就是他要好過給一個你選，起碼要給三個你，以前是沒得選的，就看他自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現在不是了，找一隻雞一隨狗一隻狼任你選，你隨便選一隻，不喜歡也可以不要， 三個都不要，都是一個選擇，歪理來的。這些是講開選舉就一定要講一下教協，因為教協壟斷了教育界代表，功能組別的選舉代表， 近40年，新一屆教協監事會就會進行選舉， 就會選出19個委員。 今次有競爭，以前就沒有，以前差不多都是陰點，以前全部陰點，華叔華氏，有個叫進步教師同盟，派出19人，一個團隊挑戰建制派，即是教協裏面建制派， 現任副會長張文光見到勢勢不對有人要出來跟他們鬥了他自己也組了一個披甲上陣領軍組一個十人的薪火相傳的團隊參選問到張文光你看這個選舉 有沒有把握他是盡力去選團隊也是想反映普羅會員的心聲不用走偏激的路線走偏激當年都會有支持但教協是要團結大多數陳建制派說話何時自己都是偏激的呢陳幾何時被建制派視為偏激的呢教協何時在他爺爺的心目中 或者在中聯辦的心目中,在過去,不是一個偏激的組織嗎? 張文光形容他這個薪火相傳的團隊 怎麼厲害? 包括大、中、小、幼,不同界別的業界人士 10個人裡面除了張文光、陳漢森、程章瑩和徐向剛 是民主黨員之外 其他那些呢? 都不是民主黨的有四個民主黨員六對四不過進步教師聯盟批評教協過去一直以來受民主黨的影響而張文光的團隊又有不少的黨員但張文光就說陳漢森和徐漢光這些人90年代加入爭取民主即是入民主黨爭取民主 一般的党员很少参与党务张文光倒回头就说进步教师联盟作出一些指控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教协内部讨论问题不理会党派而教协一直都会和一些不同党派人士参与而不少是职工支联会的成员 而批评他的进步教师联盟的领导韩连山他自己本身所属的保治联盟和社民联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用政党联系来攻击对手参选做法不合理我问你韩连山是不是贵党的不是但他说 他不是說張文光很厲害他不是說韓連山是社民連韓連山屬於那個組織的保治聯保治聯就跟你們社民連很大關係不是很大關係有些活動一起合作所以你就叫他你不要說我們是民主黨所以韓連山用政黨聯繫來攻擊他們的參選對手張文光做法就不合理 他說自己沒有做了教協會長4年,現在理事會運作穩定 而他亦是仿效前會長,即是台華叔的神主牌出來了,立刻有 他說都是學華叔當年淡出,然後就做監事會的角色 所以監察理事的運作 他又台華叔了,第一,你看到張文光 第一就打擊對手人家罵你你這個十人內閣這個選舉團有四個民主黨他沒有說四個說他有民主黨的聯繫他就說他只是黨員而已四個而已而且有兩個都沒有參與是一些比較消極的黨員如果這樣說我們和民主黨有密切的關係 那就不公道的我想任何對香港教育界、教協、民主運動有任何認識的人都知道過去這麼多年以來這個教協和民主黨的關係千絲萬縷還有你想不認的嗎 徐漢光做過中央委員怎會甚少參與黨務呢 我跟他一起做中央委員的時候 他是不是說徐向剛是甚少參與黨務怎會甚少呢一般黨員第一就看到作為一個老師張文光是車大炮接著他很厲害接著打擊對手 你不要50步笑8步,我只不過10個人,有4個黨員,民主黨員,有2個男人踢爆車立炮,有2個都不是一些活躍的會員,這個不盡不實,好了,接著呢,他就說回你轉頭了,喂,你這個韓連山很厲害嗎?你那個保治聯, 跟社民連都有關係,那人家19人裏面,你都是點到一個韓連山而已。你不知道他跟我們有關係是什麼關係? 我也是學阿華叔,選出來選,我不做了會長,退居二線,現在就是時候出來監察一下理事會的運作。你不知道,大班這一段報道都還未最全面,對於他攻擊韓連山所謂的進步教師同盟,他說如果這班人當選了之後, 就會跟支聯會切割,因為現在教協是提供資源、地方給支聯會,他就說別人就會跟支聯會切割,即是不會支持文文,我昨天看另一份報紙裏面就有這個說法,不知道是堅定立。再說,說回韓連山是怎麼回應呢?第一,韓連山就說歡迎競爭,有競爭才有進步,對於有人說 韓連山這班人會走偏激的路線,韓連山反駁說,他們政綱已經提出團結大多數,他又說已經向教協選舉委員會提出選舉論壇,但是選委會否決,你說一個教協組織,你有一個選舉這麼重要, 有參選的人說,不如整個選舉論壇,張文光根本不敢應戰。 這是不是叫黑箱作業呢? 韓連山就說他不會放棄的,你否決我這個選舉論壇,他現在就會向這個司盟提出上訴,如果選委會不辦論壇,進司盟會自己會搞,會邀請其他參選的人出席,即是你不搞,我搞咯。 張文光的名單包括在特首選委會榮應教育界票王的陳漢森,出任教協理事30年的徐漢光,區議員兼資深的中學教師程章瑩。他們的名單說自己公正無私,敢於抗爭團結教協,改革教協。我想問張文光, 這10年8年有抗爭過什麼?沒有,我都沒見過他上街。有6471咯。除了這些大春秋二祭之外,從來你不會見到張文光。現任監事會主席潘天慈也有第三張名單,他們的投票期是下個月,即是2月21至3月14。 當張文光被問到,會不會擔心韓連山的名單大勝,會令到教協和支聯會出現分化的時候,有這樣的回應,一點都不奇怪。問那個也好,我不知道記者問他那個,記者本身的立場是什麼? 令到教協和支聯會出現分化,他就可以很鬆容地回應,一點都不奇怪,有什麼那麼奇怪,韓連山這班人。教協多年來為支聯會提供秘書處的支援,符合教師和港人的期望,如果支聯會因為教協管理層改變,而受到不同於現在的對待,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這是扣帽子,又是危言聳聽,抹黑,人家從來沒有說過要劃清界線。 張文光說,司徒說當年創辦教協,要求加入教協的人不能辦私課, 將個人政治理念加強在教協身上。 但亦都指出韓連山就在理事會不斷要求教協參加去創辦的保衛自由聯盟，即是保自聯的活動，教協中人都不認同，又說韓連山對現任理事會作出不符事實的指控，就已經傷害了教協了。對於進步教師聯盟近日不斷在網上媒體撰文， 怒斥教協保守僵化，陳漢生昨天批評部分人嘲笑宅男眼嘲而諷，令教協很難堪，這個不喜歡，難道是一個愛惜一個組織的表現嗎？你的兒子去偷東西，你不准罵他，但你不准叫他改過。 這些就好像政府說我們的反對派，批評政府你不愛國，你教協很簡單，過去幾十年都被張文光隻手遮天，你沒有辦法，你現在有人挑戰要出來選就最好了。我覺得我又不是教師， 我又沒有去教協買東西，我又沒有證，我亦都不理你做什麼，但我覺得這麼多年是時候都有些改變的，你都要有個 check and balance的。 所以我就覺得韓連山既然他們都找了個團隊出來參選，如果我是教師就應該給個機會去，因為這個監事會其實是沒有工作的，不過監察那些理事有沒有去 執行他的職務，不是自己人管自己人，你經常張文光管張文光，張文光管張文光，死定了，為什麼不可以監察他呢？所以我都在呼籲，教師如果你想教協進步和有改變，就應該引入監察，選韓連山的內閣，對教協將來的發展和獨立性 就更加發揮到效用。如果你又是選張文光那班人，那你直接的會就不如叫做張氏家族會，那不用叫做教協。高永文又走出來亂說話了，究竟他懂不懂法例呢？他說不准人寄奶粉，大家都知道當然寄奶粉這件事 就走法律了，希望攻破你那個每人限帶兩罐奶粉出國的規定。於是乎有人很聰明了，就用那些郵包， 醒目啊，這個做法， 就像我們以前都做過，六十年代我們香港人寄很多郵包上大陸的， 為什麼你可以高明文，你又不是管郵政的，你是走出來告訴人寄奶粉有許可證，我想知道在哪條法例有這樣寫的，是不是真的要的？當然不用啦，他亂說的，他當然亂說啦，不知所謂，你寄那些東西如果不是違法就行了，是吧？你現在寄白粉，不過不是那些粉，是奶粉而已，那奶粉就跟回現在的規定兩罐就行了。 可不可以寄兩罐？但問題是他現在有報紙寫了，說現在有郵寄奶粉，高永文就說郵寄奶粉是限奶令的規管，我看不到法例有一件事說不可以郵寄，只可以說你不可以帶多少東西出境，所以高永文真的說得出就說了。 說回這些內容，這個外籍傭工有女僱主被捕了，這次就去孟加拉籍的女傭就被人打，可能懷疑跟這個僱主是有關係的。 魚龍界的代表還多過法律界，究竟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我們市民的意見呢？某程度上是相當明顯的。 組黨去參選議政和參政都是大勢所趨，因為從過去來講， 立法局的时代我们有多位议员下去在这个议会方面的工作觉得是比现时顺畅得多我是努力工作这个不是一个罪不是跟贪婪有关不是跟我个人诚信有关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 郑京翰、陶君衡 内地著名维权律师许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判刑四年今天多份报章的社论和评论文章都是讨论到这件事件首先来看看南都周刊前主笔长评的一篇文章他登在苹果日报的这篇文章说由该法院网站公布判决书上 大家是否不出任何真正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许志永的确组织过或者参与过街头呼吁的行动但是就没有个人或者机构证明哪怕只是被打扰本来公开抗议就意味着有人要被打扰更意味着相关的政府机构的工作秩序需要被扰乱这个是抗议本身包含的公民权利也都是政府官员的工作内容但是在中国街头抗议连打搅的效果都很难达到由心理上说不靠选票的官员是不会在乎民众的言行在行动上来看无论你怎样喊破喉咙他们就连敷衍一下的回应都不用做完全可以闩门闭户视若无睹甚至干脆离开办公室回家睡觉也行也就是说哪怕是最合意地理解法律许志永也都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街头抗议是一种言论表达它犯的实际上就是言论和思想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自以为聪明更多就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去打压言论和思想自由实际上是更多地不在乎自打耳光粗鄙暴虐连愚民的内心都没有了中共通过系统性去教育将对分裂活动和颠覆政权这些污名深化人心只要打上这两个烙印很多民众都会厌恶和躲避哪怕同情者也往往认为被打压者言行过激了对许志永的评论差不多被完全遮盖因为就连被深度洗脑的民众可能都搞不清楚要求官员要财产公开教育平权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他们已经抬起来准备为习近平壮士断臂的反腐决心叫好的双臂大概在这个时刻也都有些犹豫地放下来了而明报的社论就讲到只许官方肃贪不许民间反腐许志永在内地维权界是属于温和的人物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所倡导的新公民运动亦都是致力于推动让内地打工者的子女有权在大都市参加高考的教育平权以及呼吁建立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政策这些宗旨其实就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中关于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制差距、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等规定不单用词相近简直就是不谋而合但是新公民运动仍然是不见容于当局就被人以只许当官肃贪不许百姓反腐的印象在封建政治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统治者的股份现在内地的当权者亦都常以习阴离看待民间的各种呼声他们看不到民间蕴藏的强大的改革动力和智慧反而视之为是对改革的干扰于是就形成了官方能做百姓不能够讲的荒诞现实 最后看评论《卢峰》的评论，他说一个又一个本着良知呼唤为人民权利发声，为公义民主挺身而出的人被送上被告席，然后被罗织方谋绝伦的罪名，然后再被推进去苦寒的监狱。这些良心犯被迫噤声，被迫与家人友好别离， 为的就是让当权者以根清净，为的是要确保13亿民众都要做顺民。昨天北京法院被告席上出现了另一个必须好好记住的名字许志永，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送上被告席，被判监4年，或者北京当权者会相信专政的铁权可以将所有意见压下来， 或者北京当权者相信几千亿元的维稳费加上严刑进法可以保住社会安定无意义，或者北京当权者相信关押了良心犯就可以将中国社会良心剪碎，可以令政权一代一代由他们牢牢地掌握，只不过当权者的宣判是打不响的，甚至是会弄巧反拙的，好像这样的社会只会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似一盘散沙。 许志永本来想在宣判前作最后陈词，希望留个记录，但当权者连这个基本权利都扼杀了，大概就是怕这篇砸地有声的陈词令自己汗颜。许志永的最后陈词当中有这几句：权贵们早已将财富和子女转移到国外，他们不在乎弱者遭遇不幸和苦难，不在乎中国的未来，但是我们在乎， 必须有人要在乎，和平改革和民主宪政之路是中华民族唯一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一个世纪以前我们错过了，今日我们不能够再错过。北京当权者或者能够将许志永关进大牢，但是他的呼声，他的陈词是不会就此淹没的。 公义，浩连问讲真话就D100的信念，如果许志永因为行公义说一句真话都不行，提出一些很合理的要求也都不行，而他提出的要求也都符合国策，因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他都是现在搞缩探，据闻连29发落这个周永康事件。 发落这个周永康事件，这么快？过年之前搞定，周永康就困在内蒙的军营里面，即是他打贪官就行，民间骂他，打贪官就行，民间骂他就行，打贪官就分分钟打下去，出事，所以现在要坐4年监，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珍惜我们香港仍然有讲真话的空间，否则我们都会 被人打压的，我经常收到一些温馨提示的。什么温馨提示？有人说小心啊，不要跟哪个来往啊，小心啊，爷爷又跟着你啊，跟着你吗？不跟着我做什么？不是咯，跟着我做什么？我昨天前天在博览会，在博览会搞香港航空业的 招聘会，有两天都有2万人参加了，大家错过了，其实是很多东西看的。昨天有很多人进去，大家都去看个 Engine，或者听我们的讲座。其实听你讲座获益良多，因为看了一些平时你看不到的东西，譬如在厦门，帮国泰将747客机改做货机。 飛機的常識，譬如一張椅的結構，很多人以為上到飛機坐一張椅很簡單，他不知道那張椅的防火、物料全部經過嚴格的篩選。話時話你很熟悉，你是飛機工程師。我是會長，你會長，你這麼厲害。我主辦的。 但其實大家昨天錯過了，希望明年有機會再去，我們再搞，就是我們有幫飛機的引擎和結構做超聲波，好像照大肚婆一樣，看有沒有裂痕，又幫他做X光，還有內窺鏡手術。其實所有這些醫療上應用的內窺鏡手術都是工業發展先的。 如果發現有磨損就做打磨，同時慳了很多人都看過這個手術，簡直是好像外科醫生做手術，其實所有這些醫學的手術都是經過工業應用之後再改良成為人體應用的，所以昨天很多人都如果有去的那些就自然大把眼福，沒有去的那些明年咯。<笑> 都是你做會長繼續搞的，不是啊，五月就落莊了，一年選一次。說回這個教協的選舉，教協這麼多年都是被張文光、司徒華壟斷了，自己有來的全部都是小圈子，是時候需要有一個改變的。我覺得這次韓連山出來選，他都是選了一個監事會。 監事會美其名監察理事的運作，過去教協因為你聽韓連山說是威威的，你理事會開會文件又沒有交給監事會，監事會就沒辦法監察理事會的運作，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我們的聽眾是教師的話，這次要出來投票的，一定是要投韓連山他們的團隊。 韓連山就整了一個團隊出來挑戰主流派，他們就美其名叫進步教師同盟，張文光當然不會翹起雙手讓你打，立刻走出來就整個叫薪火相傳。你看到張文光的政治智慧很厲害，很毒的，他們選了19個 委員選19個委員，韓連山就整了19個人，即是全票，就一個團隊出來，就叫做進步教師聯盟。張文光立即整10個人的薪火相傳出來，為什麼不選19個人出來呢？為什麼呢？因為其他人是潘天慈那裡幫忙填回他。第一樣東西，我就找10個人就行了。 你就選我全票選我10個，選了出來的10個對9個，我都是majority。所以張文光你跟他玩政治你是不夠去玩的，算死草，算死的。我不選19個，如果不是你又說我盲橫，我都會讓一些位置出來，19個位我讓9個出來，如果你要選我這個薪火相傳呢， 就選我10個人，即使潘天賜那隊未必贏得完，或者總之韓連山，我當潘天賜那些全軍盡馬，韓連山贏9個，我都有10個，10個頂住9個，10個頂住9個都是majority，都是控制了監事會，隨時可能是13、14個對幾個，他一定會 韓連山那些一定會有機會入到去，不過仍然是少數派，其實韓連山現在本身都是教協的建制派，都是在建制裏面的，不是派，是在建制裏面，他都是過去都，以前是這個理事會的成員，現在問題就是張文光，你就一定，我覺得這個就是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 我想教協今次選舉，為什麼我們關心呢？老實說我們不是做教師的，但問題就是教協就是因為跟民主黨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張文光亦是張李陽集團的，以張文光為首的張李陽集團，現在華叔走了之後，張文光就全面接收了。如果我們是要給民主黨一個 一個信號就在這個教協的選舉，先打一槍，令到張文光全軍盡馬，這樣民主黨才可以教訓到他。如果你看到林鄭月娥出來說，我和民主派來談是不能談的，每個人都不同意見，泛民主派，不過除了民主黨之外，厲害，民主黨真是厲害，建制一部分， 即是林鄭月娥言下之意， 即是他已經收編了民主黨了。 所以在教協的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前哨戰，就要落實教訓這個民主黨，將文光這班人，將李陽集團知道，民主黨過街老鼠，你知不知道聽眾知不知道張李陽集團的大班？張李陽集團是李永達、楊森，那也不知道，大家伙都不是，自己有都是關心政治的，所以我覺得今次一定要選舉，為什麼要選舉呢？就是要踢走張文光這個薪火相傳，讓他不可以再傳下去。 你教協如果需要一個check and balance，一個組織，如果你沒有了監察的作用，權力和金錢使人腐化。他們都是選監事會而已，又不是選你的理事會，因為權力就在理事會那裡，執行日常會員大會以外的行政工作和決策工作。你連這些位置都不放給一些不同意見的人，那你放些什麼位置給人？ 立法會你當然有些不同聲音才是健康的，你只有一言堂，你說中共的人大、中共的政協有什麼分別？沒有的，民主黨是一個很秘密組織，你國下有幸入到民主黨，當年都是因為他看中你，如果他不看中你，你入不了。你說是不是？你說你想入民主黨容不容易？ 都不是很難的，要經過一兩年的觀察，為什麼入一個會要觀察，我都不明白，那有試用期，怕你臥底，現在沒有臥底，現在整個民主黨都是臥底，你現在就是做生意，你肯做臥底就一點問題都沒有，現在民主黨就是這麼大的。 唯一要盡快給一個民主黨的信號，就是今次在教協的選舉裡面踢走這班薪火相傳的人，讓韓連山這個進步教師全票投進步教師，19票選了韓連山，教協才有機會改革，亦都不要黑箱作業，等民主黨拿到一個信號，你不可以出賣香港人。 大班這個論點我第一次聽，這個非常重要的，不是開玩笑的，就是這個前哨戰來的，所以你麻煩你下去幫人拉票，好啊好啊，你約韓連山來聊一聊，好啊，告訴你應該怎麼選，我連他的電話都沒有，他說跟社民連關係密切，大哥，我當你是的啦，你麻煩你找他來，<笑> 我最近才做了一個Facebook的Friends，他跟Q仔的關係密切，是啊。 Q仔就是那個組織，可能是，就是那個保治聯，保治聯就好像是因為我們DVC自己引申出來的，所以他應該是鄭經漢跟你們賺錢，我沒有，我這都沒有吃穩，是黑色的，跟我們是黑色，那就糾正你，你跟鄭經漢，就是因為鄭經漢的風波，所以他才搞個保衛自由聯盟，是不是，然後現在 張文光李老友，多年的老友，就拿這件事來指控他，這個我可以跟他說是老友的，是嗎？ 接著就拘捕我們社民聯絡水，你跟社民聯有什麼關係？大哥，他就是我們周年晚宴來坐在這裡吃飯， 沒有，因為你這班人說他民主，說他們教協和民主黨關係密切，他就要找你來說，那不是說你和你就是了，50步笑八步，你說我民主黨，我說你社民聯。 這樣也可以，就是這樣，這是事實，你的做了出來，很遙遠，大哥，跟社民連的關係，吃一頓晚宴也是，有時候有活動，一起去參與也算，你知道韓連山退休之後很空閒，有事要交代的，你知道我們這一伯，我們雖然不是一個政治組織，但我們這自己有，眼睛很清的，心又很清的，心水清，眼明潔， 很多人說為什麼找你上來做節目，第一就說你沒料到，我認為你有料，沒料你不會坐在這裡，你勤力一點就行了。

你經常說這個是這樣說那個是亂說我第一就搞不清楚哪一個是左哪一個是右我想認都沒得認你肯定是左膠我認的但有些人說你也不認你的立場一定是有些叫大中華膠又罵吳志森我們這一伯是有立場的我們不是政治組織但我們最重要當你一個組織你有一個機構好你有一個文化你有信念就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你隨便違反了任何一個我們這個所謂信念你就不可以在D100就是這麼簡單但我們一定要容許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我們的宗旨所以你說左膠右膠大中華膠我們全部有齊在這裡但是問題最重要是講真話 行公義號連民我們這個Facebook有些宗旨的你不可以說粗口一說粗口你不用來這裡大把地盤說粗口是啦去花生台都可以我們唯一這個是一個不說粗口的平台我們要保護它嘛漁農界的代表還多過法律界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我們市民的意見呢某程度上是相當明顯的組黨去參選議政和參政都是大勢所趨 因為從過去來說立法局的時代我們有多位議員下去在這個議會方面的工作覺得是比現時順暢得多9點39分今天就有陶君衡在這裡陶君衡自己都經營了一個網台叫花生台HKPN.com恭喜他我們覺得這個網絡世界 要百花齊放的我們D100將網台的標準定了一個很高的標準你只是主流傳媒的做法所以就不是一般的網台但我們都鼓勵好像陶君衡花生台這些越多就越好如果需要支援的我們都會提出技術 我們希望打造成為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香港電台有大把錢就不用說了只是說建一座大樓拿60多億我都說他給30億我賺到笑我30億包辦他要什麼我都給什麼總之就不是這樣起法 說回D100也有今天很多聽眾都有意見 我們一定要交代一下第一就是因為 還年近歲滿好多人放假啦,我都今個禮拜4號開始放假啦。我們過年呢,年初一至年初四呢,我哋休息的。我們休息的意思呢就是話你正常的節目呢就會停播的,你不會有。沒有正常,沒有正常節目。這個regular program。哦,regular。 播一些賀年歌曲因為大家都在過年的幾天大家都有些過年的氣氛講一下過年的掌故過年的音樂大家拜一下年亦都讓我們同事休息一下 我們是沒有大財團支持又不是政治組織又沒有維穩費又不是海鮮唯一的聽眾的支持營運下去的全靠大班的魅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你說到Facebook有些人對你有些意見那你就沒什麼所謂的過了就找了找了你來到這裡講真話就行了一定行公義好憐憫就行了但是我們的Facebook其實是一個交友的平台你經常都說交友什麼意思呢就是大家做朋友是 有些人要來你家譬如現在我們很多本土主義那些就說大陸人來到香港隨街大小二便粗口爛舌不排隊我們有權歡迎你這也是事實所以你說你要進來我們Facebook殺野我有權歡迎你但是盡量開放總之你沒有人身攻擊你不說粗口還有一件事你是說真話你可以有你的意見我們尊重但是一定是不可以有些歧視性的言論這些事情我一定刪的最近還有一些事情我會刪的 因為很多人知道我們Facebook的Interactive Rate 是全香港傳媒現在排第一的這麼厲害 很多人借我們的平台宣傳他們的言論或者他們的產品商品那些是不行的那些我是剷他的還有一些譬如將一些對我們不友善的對這些一百那些大家都知道我們那些針對我們的組織他又要利用我們的平台宣傳我就剷他所以這些就跟說有沒有量度不沒關係 你不停在外面罵我們你再有要擺你的東西上來捧我們我就很蠢做人有些節氣所以這些我們就會刪了他街外你罵我沒所謂入屋也還沒你不要進來我罵我不想聽有些很厲害的他用作為說是自己有大班誰罵你我就把他的東西放上來我馬上刪不想聽 所以說誰罵我什麼三大什麼人那些我不想聽我聽你幹什麼你不會招一隻曱甴老鼠進你家的嘛你也不想見到有些人見到曱甴會大叫的嘛我總要放一隻曱甴落我肚子我當然立即把曱甴一腳踩死了所以這就是我們D100的原則至於說什麼左膠右膠大中華膠我們有吳志森也有林忌 我們也有陶君衡也有黃國彤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我們也有蔣康文蔣康文就是一個建制派的術數大師他的節目講術數他當然有他自己的立場我們也要接受我們不需要說所有一言堂 那些就是教主的了那些就是一個邪教來的我們已經不是邪教組織來的我們是一個傳媒來的一個是民間的現在大把坊間有得去選我們是民間的公營大把教主你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你可以不聽我們的這個是一個選擇權而且我們又不是用公帑的又不是用大氣電波的 我們同冇欠人一分一毫我們欠的就是欠我們支持這100的聽眾唯一可以還到給他們就給一個平台他們是講真話行公義好年物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們亦都在3月1日開始香港台就進行收費這兩天我們的網頁都準備好了全部做好了而且我們在2月 2月21日應該是星期一星期幾 2月21日應該是星期六星期六怎樣就開始有一個新的節目改革我們亦都新的節目安排一台二台 都经过了几个月，我们都有一些数据根据，知道哪些节目受到欢迎，哪些节目不受欢迎，或者哪些节目在哪些时段不受欢迎，我们都会有一些改革的。2月21日是星期五，2月22日开始。 即是星期六开始，22日开始，3月1日就开始收钱了。2月22日就会有个新的节目改革，到时我们会尽快将新的节目表放上去我们的网，当然网站就来展出，启用，启动。那不给钱有没得听的？没有的，二台。Archive？都没有的，不给钱怎么可以听，谁给钱，谁出粮？ 你可以有糧出的，另外一件事，但我們都有一些新遊的，譬如一台大聲台，你現在聽的這個台是行公義的，這個是免費的，我們自己有支持的，就向全世界進行免費廣播，二台就要付錢聽的，即是我們那個叫做香港台。 接著我們亦都會在好像下個星期好像年初八年初幾我們的粵曲台就亦都開啟了啟播了，那個亦都是不收錢的，所以我們不收錢的台只有兩個，收錢的台只有一個暫時，其他我們都會推出一些收費的節目，可以單元節目都可以收費，但一定沒有粗口節目。 說回這個D100這些都差不多講完了，說回這個明報，明報昨天就有超過200人，明報自己的報導就說有超過200人昨天在明報的大廈，就是這個柴灣加業街那裡，就有一班前員明報的員工就在明報出面集會，那為什麼要集會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關於那個總編輯，就關於老闆要調動的總編輯，這件事真是很搞笑又可以，很詭異又可以。怎麼搞笑法？總編輯接受調動的，大哥，明天我調你，當你是一個常設的風波女茶杯，當你林伯。 林伯和大班人都認為我們兩個最兩個阿伯烏里糊塗就早上聽到兩個阿伯在那裡咦喔很搞笑很喜歡聽我們的調林毓華去做這個晚黑東頭灣道99號於是乎我們就有班自己友在數碼港外面抗議或者前員工 前員工有很多鄧景輝、加菲貓、麥潤壽、陳彥恆這些美女整班人就在門口抗議，就說你不可以調林伯，然後林伯出來就說我很happy，我還想立刻走，我想快點去做東頭灣99號，我不想做風波，不行。 林伯一定要做，不可以調林伯做，不可以不做風波的。接著就有個叫做，要推何國輝出來，就說不行，不可以調林伯。何國輝說，大班從來對於節目調動我對他很有信心，我們D100開台以來都是全部都看到的，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調真的很厲害，沒問題，沒問題，你不有抗議什麼？抗議什麼？抗議這個《明報》由馬來西亞找個總編輯過來干預新聞自由，他還未來。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是不是不如你打開，我意思是說，打開天窗說實話。你一天直接我支持劉俊豪，不准調劉俊豪，你又不說，你又不是支持劉俊豪，但你又不准調劉俊豪，接著被人調那個又說我很喜歡被人調。 那怎麼搞才行，大哥，你支持什麼？不是，他簡單的說法，即是我問你，你都是，我想你都是支持他們的，我現在麻麻地，因為我對明報已經沒什麼期望了。你每一年搞了集會這麼多年，你集會一定有一個很鮮明的爭取的目標和訴求，要不就保留，總編輯，那你的爭取什麼才行？總之那個在外國來說，你一是說清楚，我不要馬拉拉，你又說不出，他又說不出，不夠膽說而已。 那你怎麼搞行動，怎麼搞一個社會運動呢？又有個老闆來到，就是媽我都會。現在其實呢，我都幫他們講兩句好話，教他們包裝一下。其實對這個老闆突然間有這樣的調動，而這個張建波，大家對他這麼多年的信任和這個劉俊濤，他們就現在甘於作賊，甘於賣海鮮。 我們講賣海鮮的英文都不講的，明白，那叫做seafood商人，我們現在隔壁台有個賣的，樓下很多人在賣海鮮，樓下海鮮檔來的，明白，香港仔嘛，我今年剛不是樓下DBC，我設計的直播室直接有金魚缸來的，三樓，看到賣海鮮，你選哪一隻，選哪一隻，站在哪裡魚，哪一隻龍蝦，明白了，不用說明白了，問題就很簡單，你明報你要是就說，我對於今次的調動， 再加上明報的管理層，你張建波、劉俊濤出賣了自己的良知，你不去撐，我們希望明報呢，因為你不是賣廁紙，你賣報紙，那你麻煩你繼續獨立辦報，為什麼獨立辦報？從明報這麼多年都不是獨立辦報，我已經寫了一篇文，上個星期，查論陽講得很清楚， 編輯自主是老闆的編輯自主，總編輯的權力來自老闆，老闆不喜歡他就解僱他，然後找兩個保安壓他出去。喂，明報這麼多年，老闆已經定了這條規律，查良儀也說過，當年不知道是說六四，還是說主權回歸，還是說什麼，你的基本法，他說有個總編輯跟我不合，我沒有解僱他，不過我調他去一邊，然後他沒有聲出。 這次抄回這條計劃，明報就是這樣，明報這麼多年是這樣，以前就不出聲，你現在要他保持什麼呢？他說要繼續維持獨立辦報，維持公信不會變，那你明報何來有公信才行？你看到他在選舉期間，你做這個糧粉報，你累到香港現在雞毛鴨血，那你就找這些來包裝，他做傳劍做得很好，他做什麼調查報告做得很好，我批你啦，現在他唯一去defend明報呢， 這班人就說明報是一個平台，讓我看完，提供了很多資源給記者去做調查報告，調查新聞，做得很出色，就是要維持這件事，不過你繼續賣海鮮不要緊，這些更壞，你給他一張包裝紙，掛羊頭賣狗肉，不是這叫反動，這些簡直就是一張包裝紙。 你的包裝紙就是說我們有些很好的獨立調查，但同時我在這裡幫你入學校，幫你讀者洗腦，你看看為什麼梁振英會選到，為什麼梁振英當時民望那麼高，他就以民意而令諸侯，他以民意而令天子，劉夢紅踢爆了出來，你就想到一件事，我到現在都不明白，所以為什麼還有一個好事，你去支持他們那班人， 那班人沒有出來的，你知不知道？只有幾個現職的人出來，支持你的，全部是全民報的，我一起走出來，我現在在上班，那班人支持你，又不是叫你去數碼港，又不是叫你去政府總部，柴灣很近，有人支持你，你不是說叫你去數碼港，又不是叫你去政府總部，柴灣很近，你喊就算，直接去到你辦公室樓下，我不信你不可以全體一起穿黑衣服，昨天響應這個運動，一起下來。 那你就說有個運動，你不是，那班員工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歸宿了， 是啊，那個老闆說上班不准走下去，是不是的，是啊，我聽回來的，那暗春了，那所以你們有撐什麼才行？ 你要告訴別人你每一個運動一個很清晰的你撐明報明報有什麼讓你撐明報不是廁紙當然不會用明報的廁紙我們小時候用黑色的文員我知道但我們小時候是有用的是有用的剪了快快的我進步過你用廁紙了已經但其實你有沒有發過一件事就是即使間時幾個月之前所以為什麼那時候選廁紙呢就是加拿大早報<笑> 最漂亮的你的字真是油麻麻沒有油麻了真的油麻相對你DBC差幾遠得回問題就是因為得回你這班人我因為在明報做過在明報做過也有一個金七招牌他不想告訴別人沒有人告訴別人我以前在大公文會做的 告訴你明報信報做他不想明報的招牌打爛影響了他的名聲不是飯碗日後飯碗他那個道金那張CV就這麼簡單每個人你搞什麼然後有一群政客抽水你看到劉慧卿那些見到其實我完全沒什麼感覺對明報這件事因為我一早已經對他沒有期望所以沒什麼失望 你出師無名嘛你支持劉俊濤你不是支持劉俊濤嗎但劉俊濤走出來說我想去快點調我做網站發展快點走我不想走不及了然後張建波出來說沒問題了老闆很好馬拉佬做了這麼多年沒有干預我們我對他絕對有信心找個馬拉佬來我幫你看著他沒問題根本是公庭鬥爭根本就將建波踢走劉俊濤兩個都賣 賣海鮮不過賣龍蝦賣著白蚌你撐什麼我都不明白所以我有些朋友去撐他們我說大哥你不如告訴你撐什麼我和你去你一整個標語撐劉俊濤否則你沒有東西好撐的人家調過劉俊濤政治上這件事都處理得不錯劉俊濤是最有應得的我做老闆我都解僱你你走去做糧粉部我不解僱你大哥 所以還有他做總編輯之後又沒有公信第一了已經調查書面經濟日報那天才搞笑更嚴重所以我都想大家聽眾你聽眾很明白你究竟撐什麼你告訴別人你每一個運動的人上街你佔中都有一個開宗明義我爭取一個真普選你六四你要平反六四 DBC 你撐環星與民你永遠有一個主題你現在撐明報撐什麼沒有一個清晰的訴求因為你說我不要馬拉佬做明報總編輯這樣說完了他又不敢說你做本土主義或者陳雲都已經說了沒問題的但你撐什麼我們做人都要問人家撐什麼現在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東西好撐如果你沒有東西好撐<笑> 那你就麻煩你收聲了沒有這件事都已經逐漸淡了已經很厲害了那些在那裡寫專欄的幾個在開天窗那你去到加拿大多人都我不登你你任何說明報應我是不是不登你那李嘉明這人又不動是吧說什麼今天節目時間夠了多謝你拜拜 各位听众,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 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 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 很可惜那1%的自己友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友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